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 建国研习班主持郑松泰跟文之阿 B 咦回到嚟逢星期四晚建国研习班的时间了，画面咁有趣的，好像歪了这样的 上一集那个取镜都未 adjust 到，我想你 是啊， 我相信工作人员应该是 fix 这样东西的 咁點啊？咁繼續做咯， 即係可能變成一個對阿 B 嘅懷念啊嘛。 係影住空凳啊嘛，空凳啊，阿 B 最近咧去忙緊考試， 咁啊，咁咧網絡行三條都拉冧咗啦， 拉冧咗啦， 都要恭喜佢。 今日喂，其實正式拉冧咗，不過反而好似即係嗰個點講咧，大家唔係幾懷疑呢件事，咁啊臨到最尾。 冇計，而家發生太多嘢啊嘛！ 發生太多事啦，尤其係最近關於嗰個港獨嘅討論咧，咁啊你來我往咁樣啦。咁啊，我哋今晚咧都係講翻叫香港啦，因為有幾樣嘢考慮嘅。第一樣嘢就係其實準備時間唔夠我哋㗎。係。實在太多嘢同一時間做，因為即始終喺嗰個嘅文字工作上面咧，咁啊近佢當然係教主嗰邊都多嘢做啦。另一方面嘅就係我自己咧又多嘢做啦。咁既然係咁啦，咁我點咧？ 咁香港出書同埋拍戲一樣噶嘛，都係喺個暑假同埋呢個過年檔期 喎。係啊，暑假過年檔期啦。咁而家趕緊書展啦，而家四月中啦。咁你應該係六月頭嘅，乜都起曬噶咯。 係應該要咁做嚇。 你應該是這樣喎， 雖然很多東西是本身就寫下，但都是要加些新東 西，你很多東西本身寫下，我什麼都未開始，陰功喎。今天呢，我剛才剛在中大回來，那個論壇呢就是講這個香港獨立的論壇來的，那在座就有盧斯達啦，有青年新政的黃俊傑啦 Candy Wong 啦，還有邊個死啦？歐樂軒，另外一個羅建熙，民主黨嘅羅建熙。咁啊，頭先咧，喺個論壇裏面咧，好有趣喎。我覺得最有趣嘅焦點係咩咧？哇，個個咧都走去喺度抽啊青年，唔係抽話呢一個香港重戰水喎。 冇辦法，佢講佢喺成個人類嘅政治史上，我未見到個政治組織嘅由佢成立 Day One 或者個籌備階段開始，佢係所有 Every decision is wrong。 點解呢？即係我覺得又冇理由啊！ 即係完全係梅菲定律嘅逆字嚟喎。 佢係每一次你又寫錯字啊，寫錯名嗰啲咁樣嗰啲，即係書旗嗰啲少咗個黃字邊。 自己黨友都搞得錯，依通常係對家先至搞錯嘅嘢嚟㗎。 唔係，即係你諗下，對家搞錯咪搞錯啊黃仁達叫黃仁達啊嘛，呢個最好笑啊嘛。 有黃昭達啦， 係黃昭達啦，黃仁達啦，乜都有啊，乜都有。我見過添。咁啊，今日晏晝咧嗰個論壇，如果大家有興趣翻 show record 睇啦。咁我粵語時報咧之後都會有啲片段剪輯翻嘅。咁嗱，點解提一提咧？因為頭先講起書展啊嘛，我今日咧嗰個論壇裏面咧，其實咧有兩段嘅發言咧，係我嗰個書咧其中兩張嗰個嘅大綱嚟嘅。咁啊，大家可以即係聽一聽，睇一睇，聽一聽先咯，聽一聽先啦。咁啊，我遲下都會寫出嚟噶啦。咁啊，希望做到啦。咁啊，今日咧，今晚咧都係講香港啦。今晚讲呢一个嘅由咩开始 讲？香港开放好大， 由香港开放开始讲起。 一份被 overlook 咗嘅文件， 即系二律公律啊， 二律公告， 二律公告系一个，你觉得被 overlook 咗啊？而家好似最近有提，系最近好似又攞翻出嚟讲好多。 边个提咧？ 我喺网上面唔知见到边个人讲开喎。好似係個爭論嘅，有兩條友，好邊個嚟？唔知林記同阿鄭宇。 哦，係係係，你咪講話即係，但係嗰個係講話英國有冇憲法啦嘛？ 啊，係啦，就話咩英國 有冇成文憲法？ 英國有冇成文憲法？咁啊，跟住後來講到嘅就係話香港係咪有冇成文憲法咧？定還是成文法開始？究竟香港嗰個所謂嘅香港而家我哋嘅法律嘅起源係啲乜咧？咁即係類似咁嘅爭論，但我唔記得講咩。 但係我冇時間 trace 過咯。如果有提到嘅話，我諗我都。 都唔重要嘅，咁但系我哋由二律公告开始讲起嘅，就系其实讲紧香港嗰个嘅， 法治觀起源啦，其實係咪可以咁講？ 嚇係 法治觀嘅起源啦。咁啊，點樣講法好咧？ 嗰份文件其實係咁，即其實香港第一個港獨係杯電炸啦。但係查理語律其實嗰陣時佢有個 title， 即係佢個立有個叫做行政首長嘅 title 嘅。因為那個立 行政官咯，叫做 行政，亦都可以譯做行政首長，都依個名嘅。而家擺喺而家嘅 context 好諷刺，其實同特首係冇一樣咯。 其實係嘅，咁但係行政首長係通常你成日都叫佢 chief 嘅啫嘛，就咁，即係就咁係就咁。 嗰個臨時政府嚟，但係好有趣地，其實後來英國 official 嚟話香港開埠嗰、那個日，即係嗰個日子就係1841年1月20日，好似25號咯，即係20多號左右咯。 26啊嘛，後邊係26號插旗，後來又確定 confirm 咗。而你留意翻。41年初嗰時係出咗個100周年紀念郵票嘅，嗰時應該都有啲紀念活動咯。 係喎，係喎， 依樣嘢 official confirm 咗嘅。 係喎， 但嗰個其實係臨時政府嚟嘅啫。而呢個二律公告亦都係一個好臨時嘅一個即係一個有少少似劉邦約法三章咁咯。其實嗰個味道係 唔係佢嗰個嘅做法嘅就係走上嚟佢喺度讀咗兩段嘢，係 啊，好短嘅啫， 好短嘅咋。咁同埋再講嘅就係讀嗰兩段嘢嘅話，佢係講雞腸喎，咁啲人唔知佢做乜㗎。 但係有中譯嘅，但係 有中譯，有中譯，有中譯。佢貼咗兩張公告嘅，咁啊發過兩次啊，因為嗰陣時即係上岸之後，跟住之後後屘就發過兩次啦。咁啊第一次嘅就係本身係一個英文嚟嘅，即係其實是一段英文啦。咁我哋就係讀中文嗰段啦。中文嗰段咧都系講緊嘅，就係話佢嚟到呢一個島上啦，咁就話啊，原來嗰啲嘅華人啊，嗰啲嘅居民究竟嗰個司法原則用啲咩嘅方法去對你哋呢班人咧？咁咧佢就真係貼咗一段好短好短嘅文，咁啊嗰段文就中文， 我用翻而家嘅廣東話嚟到讀啦，真係一日有一兩個字，其實我supposed應該係要查翻佢點發音，但我唔記得咗做。 啊，係， 所以我啲都係譯翻做中文，當代即係現代嘅廣東話，即係佢話。香港島的居民，即係你哋本來嗰啲填寫房產或者係即係 家私， 甚至家私啲產業家私，就照舊唔會更動，即係你哋鄉下裏邊嗰啲嘅即係鄉村嘅例都會照舊嘅，唔會更改。 咁但係但凡咧，即係所有啲譬如關於鄉村嘅禮儀啊， 都同埋話 鄉律啊。咁都係會即係根據翻照舊一樣， 有法律訴訟係用翻大清族律例嚟審， 係啦。 但係有趣就除咗唔會用即係嚴刑逼供嘅手段之外， 其他就都唔作修改啦。咁啊，特別係特別強調嘅就係話嗰啲嘅， 同埋即係有長老指向你嘅都繼續照舊， 照舊。咁啊，簡單嚟講啊，嗰個講法嘅就係話佢係即係尊重翻居民嗰啲嘅私有產權咯。咁啊，但係同時嘅就係話喺呢度嘅爭議就用翻呢個中國嘅法律同埋習俗咧就去管治。咁啊，尤其嘅就係話即係本來如果可能你條村有啲村長或者啲鄉親嘅，咁你係維持一個相對以族性其實通常相對以族性為一個自治嘅環境嘅話，咁佢就唔會理你。咁尤其強調嘅就係話啊，如果以前有啲不人道嗰啲嘅嚴刑哈文咧，咁就廢除啦咁樣。咁啊，呢一個係即係移律公告一開始嚟到香港，咁啊跟住就移律就發咗呢一個咁樣嘅proclamation 啦。係 啊， 咁啊跟住之後就開始。其實你話嚴格嚟講嘅話，即係如果用一個政權或者用一個主權角度，其實嗰一下係臨時政府嚟嘅，純粹臨時政府嚟嘅，同埋 即係萬一香港變天，可能都有啲類似嘅事發生。 係啊，係啊，唔係我哋貼， 即係可能係講話，即係原本香港法律嗰啲嘢都係照舊，但可能 except 基本法某度嗰啲條文就唔。 但係點解我哋會提一提呢一樣嘢咧？其實即係呢一個 或者臨時立法會嗰陣時話，即係還原翻啲港英食品惡法就全部全部廢除咯，可能都係咁。 係啊，係啊，唔係我覺得即係我哋今晚咧要提呢一樣嘢咧，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一點嚟嘅。就是話我哋對於香港嗰個而家我哋即係嗰個執行緊嘅法制咧，因為尤其呢幾日咧有嗰啲謀餅喺度講緊啊嘛，就話香港咧行大陸法啦，跟住之後呢個大陸嘅法律咧就喺香港適用啊，香港人要遵守呢個。 其實琴日喺劉思達嗰度，我口痕啊，我噏定咗少少嘢。 係咩？係咩？講咩？我 不得等一陣講到佢先 好啊！好啊！咁啊，即係佢啊發咗啲公告之後啦，咁呢個發完呢個公告嘅話，咁就係、是真係接任啦，接任就係杯電集。係 啊， 杯電集啊，同一時間嘅就係都係 咁，嗰就正式嘅發咗呢個英皇制嗰度啊，皇室法令啦。 嚇！ 但係其實佢另外發咗個告示，亦都有一句叫做並尊重華人習慣嘅語句喺度。 嗯嗯，但系其实通常咧，我哋咧去睇翻个香港开埠市咧，我哋都系习惯系攞翻英皇制号同埋皇室训令嚟睇，但系好少系睇呢个耶律公即系耶律公告。耶律公告。 但其实网上边系有一篇即系嗰廿一世纪商业可能系有一篇长嘅论文系讲呢个文件，但系佢就讲咗另一样东西出嚟咯。 佢讲咩？ 但都有除咗佢话香港法律即系殖民地时期议员化法制嘅确立咯。 哦，咁系啊！ 但系呢样嘢本本嘅，佢都讲一样东西就系、是，耶律公告系喺由十九世纪后期到廿一世纪至到中期都好几单官司，其实系有啲律师系拎过呢样嘢嚟话过，华人系守翻华人原有嗰啲法律嘅， 嗯， 用呢样嘢做抗辩，而且有唔少嘅 case 都系特拗赢咗嘅咯。 在早期開埠的幾十年嗰啲時間，成日都係用呢一個講法。 係啊， 唔係因為其實佢有 呢樣嘢都講到英國嗰個習慣法嗰個巧妙嘅地方咯。即係去到布甸扎嚟咗，正正式式做即係成立咗殖民政府嗰陣時候，佢冇話到嗰、那個頭，即係嗰依個臨時嘅耶律公告就作廢，佢冇 up 呢樣嘢。 嗯， 佢只係搬啲新嘅嘢去加上去嘅啫。而呢習慣法啊，以前存在嘅法律其實總之。對到打官司嗰陣時，啲律師去 bring up 嘅話，就可以拎嚟討論啦。到底依樣嘢仲 apply 真係由法官決定啦。 唔係因為其實當時你喺個考慮嘛，即係我哋睇翻啲文獻咧，即係補充翻啲句先，睇翻啲文獻咧。咁你有幾樣嘢噶嘛？喂，你跟翻所謂嘅大清律例，咁但係大清律例喺香港係咩一回事？ 係啊， 係一個迷離噶嘛，大佬嚇。 有另一樣嘢好有趣嘅，甚至開發好早期，甚至諗過照本來澳門嗰種方法嘅。澳門直情又華人咗啲嘢，就索性照曬大清律例嚟到審，甚至係請即係當時清政府派個官嚟到幫手審， 幫手審議啊嘛，即係佢係做一個中介人，用翻大清律例啲一套嘢去執行。 但係去到一八四幾年，澳門廢除呢樣嘢，所以就唔跟呢啲。 因為澳門廢除咧，二來嘅話佢發現行唔通啊，就係因為發原來香港好多唔同嘅習俗啊嘛。係 啊， 即係呢個先係棘手嘅地方啊嘛，因為佢本來係有好多唔同嘅，即係你話嗰個習俗唔單止係講緊嗰個族姓，唔單止係講緊祠堂，而係佢係有疍家人啦。有唔係嘅疍家人啦，有一啲沿海生活開嘅啦，但係有一啲其實可能係即係啱啱喺大陸走難落嚟嗰啲，咁大家其實本身嗰個習俗係完全唔同嘅，即係潮汕一帶同埋廣東，即係我哋自己嗰啲嘅，即係叫廣東人嗰啲廣府嘅文化，咁喺嗰個習俗上面完全唔同嘅啦，咁你淨係用大清律例一下去做一個嘅劃一界線又好似行唔通，咁於是你面對住一個困難嘅，就係、是、究竟行大清律例啊，行英例啊，定還是行翻嗰個自己鄉例先？咁呢一個係嗰個當時面對嘅考慮。咁但係佢喺英國就用嗰個方法咯，就係話即係沿用翻啦，用翻個習慣啦。你哋習慣點做咪點樣做， 係 嗰一樣嘢。 當然有時會出現到有趣嘅情況，就係佢哋審即係法庭啊。審案嘅時候，佢哋係會用翻英國人自己對立大清律例嘅理解嚟詮釋嘅咯。 係啊， 即係毛偉良寫嘅係就幾年前寫嘅一篇文，即係明報寫一篇文，佢講咗有趣嘅例子，真係大清律例冇講到冇話到即係立妾係有法定地位嘅， 係 完全唔講呢啲，其實係啲社會啊，啲鄉村自己啲潛規則嚟嘅啫，呢啲冇正正式式寫落法律入邊嘅。但結果搞到呢樣嘢搞到變咗喺香港法律裏面變咗係法律上認可咗，因為嗰啲涉及到啲爭產官司嘅問題咯。 唔係因為佢嗰個講法就係話你立妾嘅話，咁叫所謂以前叫入宮啊嘛，即係你究竟佢嗰個入宮嘅話，咁嗰個妾侍係當係嗰個一家人裡面嘅咩嘅地位咧？咁佢喺個法律上面，佢係咪得到嗰個嘅認可咧？咁但係問題嘅就係話，喂嗰、那個妾侍嘅話，咁如果佢喺嗰個嘅婚姻啦、啊，同你出現問題，或者嗰個繼承上面出現問題嘅話，咁點樣去搞個赡养费咧？咁呢一個就係喺當時即係由一班你其實唔知點判嘅、啊，結果點咧？結果就係話嗰啲妾侍都可以分家產啦、啊，變咗，即係呢一個係一個特例嚟嘅，即係。你是因為本來的就是有些習慣上的就是可以立妾，但是其實你英國這些的都不會有這些面對這些這樣 的情況，但是你結果就是用回習慣法去處理、 哦、 是的，那我們好像時間差不多，我休息一會。